心到春意流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先飘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这三位大侠东找西找，正好到树林听有人呼救，一看张芳，因为他们来得晚呢，所以在这相遇了。但是三位大侠等出这树林一看，野飞龙、燕雷、诸葛宏图、杜清风，这三位大侠也有点脑仁疼啊，吐人家一头啊。但没办法了，北侠喊了一声，飘落在张芳近前，张芳一低了腰，躲在北侠身后。哎，我这喊这几嗓子还真有效果，你还真来了。燕雷呢，怕中暗算，收掌回归本队，瞪着眼睛往前看着。单说北侠、南侠和王世武问张芳，你是不是盗药去了？一点儿都不假。情况如何？大功告成，药在何处？在我怀里头。真的，拿出来我们看看。张芳赶紧从怀里头把解药拿出来了，递给王世武。王世武是专家，得鉴定鉴定，拧开盖一闻，倒出点一看，真的一点掺和都没有，谢天谢地。王大侠把盖拧紧了，二次又交给张芳，孩子还交给你妥善保管，千万别丢了，还丢不了，揣怀里了。南侠就问，于秀娘跟你一起来的吗？啊，我给他保镖还当向导，哎呦，我们一直在一起来的。他现在何处？打上了，跟惠宾正打着呢，我想绕道先回店房送药，结果遇上这仨倒霉蛋了。哦，是这样。仨侠客一合计，我们要分两拨，派出一个人去支援于秀娘。一想不行，面前面对强敌，我们仨未必都能行，再要分散人力那就更不行了。一琢磨，咱们这么些人呢，肯定有人能发现战场， 肯定有人能帮于秀娘的忙。哎，干脆我们就在这对付杜清风等人吧。所以三峡就没走，让张芳在后边观敌。北峡先过来，冲着他们仨一抱拳：“三位久违了。”没想在金凤山古刹玉皇顶跟三位相见。这仨人看了看北峡，杜清风先笑了一声：“这是北峡秋天嘛，老侠客。3月3量标会上分手至今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。”我真佩服你们跟同林大老杆的交情，大老杆走到哪里必定有你们几位。甭问呐，你们是保着赃官年羹尧查办剑山喽？不假，千真万确。三位啊，我以为我们在剑山能够相遇，没想到在半路咱们遇上的。你们三位说怎么办吧？难道说今天晚上还要排下战场，要有场打斗不成吗？ 无量天尊，秋天， 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道，第一条道，把什么呢？就解药叫什么名来的？什么路？你拿出来，必须得交给我们三位。我们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可能这条路是走不通，你们三位也不能听。那么第二条路，就得身手脚亮。不是我杜清风瞧不起你们三位，你们上了年纪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伸手你们也得栽跟头，何苦来的呢？除非佟林在这儿，我们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。佟林要来了，满天云彩全散了，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，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。先决条件要佟林，他在哪儿呢？他在哪儿呢？在这。哎呀，北峡是张口结舌呀，心说他们还不知道海川谈的事儿了，还瞪眼指名点姓叫佟林的呢。我上哪儿给你找去？北峡只可把眼珠子一瞪：“呸！杜清风，你乃出家之人，不知道修真养性，反而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，作恶多端，是死有余辜。”大言不惭，在我的面前提出无理的要求，也用不着佟林，也用不着海川。来来来，老朽陪你走上几趟，我宁愿栽在你手下，也不能被你给吓。北峡说的是，崩黄藏得来来来来，拽出宝刃，陆陆宝剑，这口大宝剑光剑苗子40来长，这是想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宝刃，比别的宝剑长得多得多，分量加重，真是纯钢制造，锐利无比。在丛林之中就打了一道利闪，老侠个飘银然压宝剑，大战妖道杜清风。杜清风把拂尘卷了卷，插到大领背后， 摁崩簧拽出七星方门剑，跟北侠就站在一块儿。野飞龙燕雷拽出链子双锤，刚想帮忙，南侠司马空跳过来的，我亮天尊，燕雷，贫道在此，探榜毕，拽出宝刃刘彩虹，跟燕雷打成一对。王十五一看，赶紧伸手把十三斤人骨变亮出来了，刚想过来帮忙，诸葛宏图在旁边过来了，老侠客，老侠客，慢着慢着，正好我陪您走几趟。说着话一伸手拽出十三节蛇骨鞭，跟王石谷站在一处。他们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呀，要说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，那不可能，这能耐都相差无几，且得打一阵。再看六个人三对，就像走马灯相似，张芳在旁边一看，心说我这一辈子恐怕我这能耐达不到这程度了，真高，够巧的。张芳一想，我在这待着干什么？我等着挨雷呀、我还不利用这机会把药送走吗？张芳心里的高兴，拐弯他进了树林了。一擦腰是直奔四合殿房，正往前走着，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，把腿一抬，正好绊到张芳迎面骨上。张芳一下失去平衡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再看背后这个人，用脚尖点住张芳的脊梁，好像个大铁橛子给蹬上一样。张芳疼得嗷了一声，啊，慢点！这位没费吹灰之力把张芳的胳膊给背过来，在他怀里头一摸索，把解药摸索出去。张芳心里说话，倒了霉喽，摘我的脑袋都行，别拿药啊，药是我的命根子，完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光把药给掏出去还差点，在病太岁张芳的白布囊之中，把真正的脉门神弩也给搜出去了。张芳心想，完了，我非创头死了不可呀，这谁这么缺德呀？仗着胆子回头一看，可把他气坏了，把他绊倒，这主谁呀？坏事包孔秀孔春芳。张芳一看是他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乒啪削孔秀俩嘴巴子。他俩平时啊老闹着玩，一点真格的没有，可今儿个张芳翻了脸了，祖祖奶奶骂孔秀，把孔秀打的眼睛直眨嘛，没敢还手。最后孔秀解释，我家昏着无比根子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真急眼了？妈，这什么时候你开玩笑？你分个场合地点不？那儿都要出人命了，你还有这份闲心？快把东西给我，我这不手里拿着呢吗？我是想吓一吓你，我看你太得意了，这又有什么呢？拿回来，少他妈说废话。张芳把东西要回来，揣到怀里头，把大锥子捡起来， 这才看清楚，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。他一瞅，为首的一条黑面大汉，大个，四方大脸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膛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手中提着一条冰铁大棍。谁敢认的？是牛街大清真寺的铁木金铁三爷，外号人称独棍神佛。往他身旁一看，还有个主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似银盆，三绺墨髯，剑眉，大豹子眼儿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，腰杀大带，肋下佩剑。这主长得又漂亮又潇洒，别看年纪不太小了，就怎么看着怎么美，也认得。牛街大清真寺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，他俩身后还站着七八名伙计，手里头拎着三节棍、七节鞭、手撑子、二人夺、斩马刀、双手带，都是年轻的，虎头虎脑的。张芳弄懵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冲着二位一呲牙，哎，我是在梦中吗？我二位，您从哪儿来？这两个人才过来打招呼，一介绍，病太岁才明白，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铁木金和丁瑞龙接了一波买卖，这波镖银送到凉州，凉州在甘肃一带啊，那地方不太平，尽管不太平，但是人家给他报酬相当可观，为了挣钱嘛，所以师兄弟二人一块来的，带了60多名伙计，还真没出事儿，顺利的把镖银送到凉州，把钱领下来了，轻松愉快往回返。路过陕西凤翔府，伙计们提出来了，凤翔也是个大地方，咱能不能玩两天，大家缓缓乏，接茬再往前走，谁不累？所以铁木金丁瑞龙就答应了。等第二天，他们才发现斜对门是个大院套，门前插着大旗，站着卫队，心说这什么衙门呢？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，店房的伙计告诉了，那是钦差大臣临时的行员。哎呦，哪来的钦差大臣？北京啊，哪位年羹尧年的人，奉旨西巡，查办建山，这是路过我们陕西凤翔府打的行员。谁跟着来的知道不？哎呀，来的人多了，最著名的有一个奉旨的随行委员，叫佟林呀。佟林来了，你看这就住在斜对门，能不去看看吗？所以这哥俩带了几名聪明的伙计，买了八彩礼物来看望佟林。结果没看到佟林，看着二侠侯杰、镇东侠侯廷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都是老熟人，一见面非常高兴， 让到里边把礼收下。二位就问佟侠客上哪儿去，镇东侠口打开一声，哎呀，南京是怎么回事。两个人一听不住的摇头叹息，还劝东侠呢，老侠客往宽了想，佟侠客绝不会出事儿，背不住啊遇上什么岔头的事儿了，过两天就许能回来。你看他们两个人劝旁人，他们心里头也没底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那佟林真要死了呢，这叫两军阵前呢，死人是家常便饭，光人家那边死人呢，这边就不死人呢，哪有那种道理。官大升贤，树大招风，瓦罐难离井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。一会儿的功夫在一起说说笑笑，再一转眼的功夫就去把脑袋丢了，所以这两人这心呢也凉了，但不能不这么劝。最后侯二侠说了，二位你们从哪儿来？哎，我们从凉州回来，把钱挣的少了要回北京。二侠说这么办行不行，我们现在就缺人手啊，你看我们老哥仨在这看守公馆保护年轻差，还领着帮年轻的弟兄，其他的人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找惠宾玩命去了，要抢回八步莲花路给大人治眼睛，现在人手不够用啊，面慢未来的正好，能不能给帮个忙？行，太行了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们应当帮这个忙，就是发生了危险也在所不惜。你看这才叫好朋友的，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。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带着七八名伙计要赶奔金凤山，道不熟啊，孔秀坏事包自报奋勇给带路。就这样他们离开公馆赶奔金凤山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孔秀往前的一瞅，也跑了一个人，压拽压拽的仔细一看，是并太岁张方，乌鸦混着乌鼻烟子，这个小子我一定吓他一下，所以躲到旁边绊张方一个跟头。事情都解释清楚了，张方这才说，我说各位啊，战斗正在激烈，正打着呢，我急于回去送药，所以遇上你们几位了，咱这么办吧，我说三爷，三爷就是铁木金，我说三爷，您带这帮伙计还有臭豆腐，你们马上出树林往正东去，那块三峡对三寇，遇上杜清风、诸葛宏图、野飞龙、燕雷这仨小子才邪乎呢，因此呢北峡秋天、南峡司马空、王石谷、王大侠这老三位未必能占上风，我三爷你领帮人赶紧去接接手帮帮忙。行，丁瑞龙说，那我呢，你呀、啊、你跟我先回去，你给我保镖，我先把药送回去，再划了一帮人咱再回来。嗯，行，这主意不错，立刻分兵两路，铁三爷带着坏事包孔秀八名伙计